四，阅读短文。 小张吃了晚饭，回到宿舍，刚要打开电视机，就听见楼下有人叫他。他打开窗户往下看，是小刘叫他。小刘给他一张电影票，让他星期日8点去看电影，说好在电影院门口见面。星期天到了，小张先去看了一位朋友，下午去商店买了一些东西。7:40到电影院，他没看见小刘，就在门口等。8:05，电影就要开始了，可是小刘还没来。小张想，小刘可能有事不来了，就一个人进电影院去了。电影院的人对小张说，8点没有电影，是不是你弄错了？小张一看电影票，那上面写的是上午8点。小张想，我太马虎了，要是看看票，或者问问小刘就好了。